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啊，卢一，卢一你好。 大家好。 卢一有一阵新直播间来过吧？ 来过 啊，来过，还不错。有一个新直播间没有来过的刘洋，刘洋你好。 大家好，我是刘洋，特别高兴在这个周末在新的直播间跟大家问候打招呼。 看起来不错吧？ 怎么样，我们直播间棒吧？ 真的超越了以往传统广播带给我的那个感觉，耳目一新， 一路常来啊。 刘洋经常做电视节目， 对， 跟电视台相比啊要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跟电视台相比优势在哪儿呢？我们导播一个人解决了我们整个这棚里所有的事儿， 而且你们的光非常好。 对，其实就是这个光跟我们电视台的演播室包括一些视频网站的演播室相比根本不会输给他们啊，不会掉分的。 我们是屋小灯多特别亮， 没错啊， 这样一来， 而且关键是节目好。 太会说话了， 太会说话， 要晚餐加鸡腿啊。 今天这个下半时段呢也是请二位来，咱们今天来一段欢乐颂，正好啊，今天各位美女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适合欢乐颂这样一个角色的设定啊。今天说的是这个当时是应该是去面对讨债的这一方，面对讨债这一方，到时候看看咱们各位怎么来演绎一下。 好， 那上半时段呢还是想跟大家聊个小话题，这两天也经常跟朋友聊啊，我说就是真的，我们很多身边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追剧啊，追各种各样的剧啊，以前有很多追美剧的啊，有追英剧的。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很多不错的电视剧呢，也是被大家啊趋之若鹜，一直在追。但是我们就特别想了解啊，就是女性朋友，就咱们三位，平常都喜欢追什么样的剧？为什么追这样的剧？先问王哥。 我自己特别喜欢谍战剧。我很喜欢谍战剧，就是现在最近这些年近十年的谍战剧吧，我基本都看过。然后我还很喜欢一些军旅题材的戏，包括 军旅题材， 像早年间从 DA10 开始，沙场点兵开始 啊， 一直到 士兵突击， 士兵突击到现在的我是特种兵系列啊，一步不落，基本上也都看过。我很喜欢这样的突突突突突的戏。 王哥，跟你的家庭环境有关吗？ 没有关系，可能会跟我性格有关系吧。对 对，性格比较， 我不能玩枪，就有人替我来玩枪。 骨子里还是一个军人的。 没没，骨子里有种那个，就是喜欢这种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画面， 正义的画面。 哎，没错没错啊，当然 过瘾是吗？ 可能也是由于我自己的这些这个生活环境和条件所限，我这一辈子不能再去这个抛头颅洒热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维护正义和维护和平的时候，那么这样题材的影视剧会深得我的喜欢。嗯，对对对对， 但这类题材真的是很多是男性朋友可能更多的注意一些，喜欢一些。 嗯啊，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王哥的这个性格使然啊，比较爷们儿，比较汉子，比较开朗，比较爽朗。 对，剩下其他像我平常跟大家聊天说这个电视剧我也看过，那也看过，那就属于带着看。顺手看，对，就是顺手看了一些，认认真真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谍战剧，然后包括一些军旅题材的戏。 嗯，那一会儿咱们翻出一部谍战剧，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咱们来说。刘洋，一般你会追什么剧？ 我也挺，可能跟形象不太一样，我追的比较多的，比如说今年我追的啊，有《人民的名义》， 嗯， 然后之前的《琅琊榜》， 琅琊榜， 然后到《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 嗯， 最近是这几部比较火， 这都是 我爱 的。这都也确实是追的人比较多的， 对，最近今年的热门剧了。 嗯，你看《琅琊榜》是也是改编自网络小说，它是那年的网络小说排名的第二名，第一名是《猫腻的江夜》，然后第二名就是《琅琊榜》。被改编成这个电视剧之后，大家好评如潮， 嗯， 觉得这个本子也很棒，演员也很棒， 演的也很好， 啊，也很棒。 然后《人民的名义》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些老戏骨， 嗯， 表演的也非常好， 40位老戏骨，嗯，那真是不好传呐，啊，不好传。 对，然后现在到《大军师司马懿》《军事联盟》， 嗯， 也非常好看， 嗯， 制作相当精良，除了情节我很喜欢之外，包括它剧情的设计，然后那个细节都很好，画面也很好。很好， 那好多人是奔着波叔去的。 我不是， 不是啊。 我首先肯定他演技非常好，但是我不是。 十八年龄算你整的叫波哥 啊？没有，波弟好吗？ 好吧，来，卢一，你一般喜欢看什么样的剧？追什么样的剧？ 就是原来上学的时候没时间看电视剧， 嗯，现在呢， 然后这 好学生的典范啊， 但真的太忙了，上学的时候，然后在这半年的时候就觉得好闲啊， 嗯， 然后就突然把半年中国市场上的基本的电视剧都看了一遍，就是 全看了一遍， 没有就著名的 就比较火的呗，嗯， 然后最近比较看的是我的上半身， 上半生，上半生， 前半生， 前 半 生， 我的上半身， 吓我一大跳啊！ 这个文石奇看， 我当时立刻看了一遍他的上衣。 那个你比较喜欢，就是你这半年啊，嗯，看了很多很多的剧，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剧？ 我这半年我看的我都挺喜欢的， 都挺喜欢。 对， 这不挑啊。《 人民的名义》， 嗯， 你可以讲讲你不喜欢什么吗？ 我不喜欢古装， 古装 幻， 嗯。这是跟你性格有关系，还是对这类题材压根儿你就不感兴趣？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写作业，然后他们就说，来，咱们看一下那个《我的小包子》，就是那个叫什么，《神雕侠侣》 哦， 光脸啊，小笼包 呀，我一看，因为我们平常搞制作，我们就会聊着五毛特效啊，什么什么。我一看，我说 都是吗？ 我真的开眼了，我知道什么叫五毛特效了。 下次我再给你看一个啊，这里面不说名字了。嗯，五毛特效其实算贵的， 那对，两毛特效， 三毛两毛的， 对。 咱们说到追剧啊，其实很多人分各种各样的这个追的理由。嗯，你比如说王哥喜欢这个军旅题材的，喜欢谍战的， 对， 他有人是通过这是类型片啊，有人喜欢就是故事情节的，这个故事情节我特别喜欢， 嗯， 有人就是奔着演员去的，哎，这个演员我特别特别棒，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你看比如说这两年这个谍战的剧，其实我最喜欢的真的是潜伏。 潜伏， 哦，太好了， 真的，当时因为没有整块的时间，你没有整块的时间每天到点在那儿看， 嗯， 所以说只能最后改变成网络上，你但一旦有整块时间，今天先看到十几八集再说，这么一顺溜给他看下来。其实这种谍战剧，像王哥所说的，一个谍战剧如果真想吸引人的话，我觉着无论是不是演员阵容或怎么怎么样，他这个情节必须得特别特别到位。 没错， 尤其你说的谍战剧。 对，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谍战剧就在我与我而言，谍战剧的开山鼻祖是麦家的那几部小说改编的啊， 嗯， 风声 啊，对对对，嗯，所以他那个包括那一系列嘛，风声是几 部 嘛，对对， 我非常喜欢， 全都看过了，对对对， 刘云龙演的也非常好， 没错没错，刘云龙陈述嘛， 嗯， 然后包括王宝强在里面饰演了阿炳嘛，对， 哎，那个太好了，后来我还去追他那个小说 啊， 因为觉得电视剧太好了，还想继续知道。 们发现很多人是因为看了电视剧之后返回去追小说的， 对对，追原著的，对对对。 真的，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室就好几个人在翻出艺术老师的这个《我的前半生》来， 是甚至还顺手把喜宝都看了。 真的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像那个刘洋，你一般就是看自己喜欢的剧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理由？是类型片啊、剧情、演员，总结有一个追的理由吧。 我一般还是喜欢情节多一点，但是我会在所有的整个剧中，首先吸引我的是情节，其次是演员。到这个演员的戏的时候，我会更认真，比如说其他的戏，我有可能去倒个水呀、吃点零食啊什么的，但是某些演员的戏，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就一直看，一直看。 不用上厕所的，这是。 对对，就是忍着。 还真是。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剧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就是发现一个比较好玩的现象，也是在办公室，咱们几个影视大咖，咱们这个工作区这一片，我和王哥这工作区一片呢，有好几个影视方面的大拿级选手， 是是是， 那是阅片无数啊， 是哈、 就是聊起来你会发现很多人喜欢追的剧有些时候是跟他有共鸣的，啊，有的时候像《欢乐颂》这样的，还有《我的前半生》这样的，等等等等的，还有也有一些是虽然是古装剧，但它也是能找到一些情感上相通的地方。这类片子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很取巧，真的会直接赢得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收入的群体、某一个职业群体，直接一网打尽。 是这样。 其实你像《欢乐颂》就直接一网打尽了城市白领。 而且知道吗，他里边穿的衣服、拎的包、穿的鞋都成为了各种代购啊，包括各种潮流名店，就是这个打板 什么叫带货神剧。 对对，然后现在这个前半生也是， 是这样， 他们的一些大衣 发现大家买不起。 真的也是，现在很多人看就觉得哎呦想看看女主角穿什么，就很多女孩可能觉得哎呦我今年潮流是怎么样的，我看看他们的妆，她带什么穿什么，有的时候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的。 其实在这种片子，据我所了解啊，像《欢乐颂二》啊，开拍之前《欢乐颂一》开《欢乐颂一》的时候，他也是他把这个一开始就把这个服装类的啊、还有咱们其实包括包啊这些品牌的类的，他就开始有植入了。 对， 他这个商务合作非常 是这样，所以也导致了这个商业植入，导致了剧情有一些会出现了一些 bug， 人设上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点，就是发现他的收入水平和他穿的这个衣服并不匹配不搭，或者说他都收入到这个水平的，他已经达到这个收入水平了，不会再穿这个牌子和这个档次或这种设计的衣服了，很明显就是有商业植入。 我觉得王哥，你们考虑，你们能看出来吗？ 能啊，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就觉得我对那些服装完全无感，我也不知道他那东西有多少，值多少钱，我就觉得还行，挺漂亮的服装，每天都换新衣服，从来不重样。 哎，听说好像小包总的演员一直在这个戏开拍之前，特意飞到米兰去买了好几次衣服，自己制装费花了几十万大概。 哎呀， 自己也在打造这个形象。 看来剧组啊，在这个男性演员的这个身上，这个商务合作没谈太好。女性演员，我们可真是，那真是不同样。 本来男装的价格就是要比女装要更贵， 是吗？ 本来男装价格就是要更贵。 我一直觉得我很便宜的。 高级定制都很贵的，尤其是正装、西装，价格就是要比女装。 但是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它好就好在它没有任何广告植入。 我觉得年代戏古装片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很难。 但是这不是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是看着一个眼跟清净。但是 哈，你真是没有经验啊！现在正在热播的《楚乔传》里面情节就是啊，那几个特务他们去街头，就是在一个叫做唯品阁的地方，一家胭脂水粉店，这就是一个大植入，对、啊。唯品阁买胭脂水粉吗？ 我听到王哥这番话，我给他一个大写的福。 电视剧真的要认认真真看。 我这在我就完全是会肯定会忽略掉的。我只是当年在这个《天龙八部》中，在丐帮的这个旗子上看到了我们某个电信运营商的大 logo。 真的？ 对对，这个咱们回头可以看一下、啊。 是。 当时我是男性。朋友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直接能意识到 看出来了。 你说那个我们完全看不到，真是。 哎，你看变形金刚了吗？里边也有 舒焕 milk， 对不对？那一句哇天、 没有，也有那个图，就是 大广告背贴广告，还有这个台词，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嘛。我要喝舒焕 milk， 哇。 能不能等我什么什么奶喝完什么什么奶之后、 对对对，说话没有， 还是找了一个华裔的演员来。 是的， 那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一些咱们平常尤其女性朋友爱追的剧啊。其实我觉得各位呢，可能就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大家没有提到，就是奔着演员去的。其实很多朋友真追剧真是奔演员去的。我们以后有空呢，咱们再聊一聊。那上半时段呢，时间快到了啊，咱们一段片花之后，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给大家推荐三部剧、三部网大，然后进入我们今天刚才说了好。 好多的个欢乐颂的围读剧本啊，看看舞美如何对这个上门讨债者。 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卢一，卢一你好。 嗨，大家好。 还有刘洋，刘洋你好。 各位好，周末快乐。 嗯，下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春风十里不如你。 嗯、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不错。 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2669万啊。春风十里不如你呢，改编自冯唐的北京北京，一半呢是身体前史，一段是精神正传，前半段是欢愉的说笑，后半段是青春的宿命。不管是张一山还是周冬雨，都很传神地演绎了秋水与小红，他们代表了青春期无可救药的愚蠢以及醒悟之后的痛彻心扉。嗯、故事的大概内容啊，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青年秋水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医学院，遇到性格截然不同却一样爱他的小红和赵英男。面对两个女孩的追求，秋水选择了自己认为应该喜欢的赵英男，但心里一直住着小红。在秋水与赵英男交往的7年里，小红一直还是守在秋水身边。即将毕业之时，痴迷文学的秋水被赵英男批判不务正业，两人就渐行渐远。但小红理解秋水，欣赏他的文学才华，是秋水的心灵伴侣。 哎呀，你看他这个时间设定啊，一下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年代。就是我们有一次录音来，我们还谈过，就是以这个八十年代这个为这个创作背景的这么一个环节。你看他这个定90年代的时间，其实恰恰是那一批人，就比如我吧。嗯，考大学那一年，然后比如夏洛特烦恼，就以那个时代为背景。其实呢，现 在很多这个网剧的题材也在寻找，就是现在的主力收看人群，他们所处那个时代背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看剧，有些时候你会有一些情感呼应的。那个时代背景，它的置景、它的道具、它的这个服装和他们 说的话、追的热点， 由于打开电视出来的这个声音等等的，都会把大家带回的那个年代。无论你对这个剧的这个质量怎么一个评价，但确确实实会引起一些人的回忆，这也是一个比较取巧、比较好玩的打法啊。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非正常事件集》。这个名字啊，它的播放平台是搜狐视频，播放量是41万。那这部剧呢，看剧名就知道啊，这可能是脑洞比较开的一部剧，就是非正常事件嘛。那故事讲述了年轻的片警钟坤在25岁生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能够看到一些常人所看不到的异物，随后啊，被他的姑姑告知自己是判官钟馗后人的事实，钟馗捉鬼了啊！咱们这个古代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传说里面的啊，引发了一系列的诡异事件，而这个钟坤呢，也在追踪探查这一系列诡异事件的过程中，逐步的体会到人情冷暖。那作为一部灵异探案剧呢，自然是咱们心有多大，脑洞就有多大。那不同于我们以前著名的这个《聊斋志异》之类的这种古代的灵异剧，《非正常事件集》将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放在了我们现代社会，但是呢却给这男主角安排了这样一个身份。你看，我们还看过前两年有一部也被大家各种评论的这个钟馗，就是那个是陈坤演的，是那个《钟馗传》还是什么呀？我记不太清它具体的 对是 电影名字了啊。当时大家对这个特效呢也有一些的诟病在里边啊。好了，不说这个了，跑题了啊。钟馗后人这个身份，在我们现在这种古今现代这么一个结合的一个设定呢，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比较喜欢看的。 没错。 另外呢，还有这个女美女法医啊，还有这平时比较不着痕迹或者是不太有溜的这个办事却很严谨的他这个朋友山子，一起组成了这个探案三人组来制斗鬼怪。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情况下角色设定都会设置这么个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五个人，每个人分担一个不同的比较有特点的角色。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 没错，是要讲究分工的。 好， 对， 你负责貌美如花。 不是，我负责整个我们组里的阳刚气。 哦， 对， 那郑磊柔气嘞？ 郑磊负责貌美如花，然后呢，徐冉呢负责我们积极向上。你剩的阴柔气，你猜是谁负责？对， 我们这种设定， 我就想告诉你什么， 我们这种设定会不会导致我们节目很失败？ 没，第三部啊，大号小兵，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8万。该剧以1948年冬至啊到1949年春天发生的太原解放战役为背景，讲述了解放军某侦察连小战士耗子和南梁村房东森妮儿一家相识、相知、相处的故事。1948年冬天到1949年的春天，解放军对阎锡山盘踞的太原城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围困。小浩手所在的侦察连在南梁村休整，令三妮儿和三妮的女儿惊讶的是，冒犯过他们的小浩手居然住进了他们的家。小浩手按照班长李贵儿交给的三条锦囊妙计，竭力扭转与三妮儿一家的关系。总是闯祸的小浩手多次受到连长的严厉批评和处罚，但三妮儿得知小浩手的凄苦身世之后，渐渐对这个半大孩子兵产生了同情和关爱。 一下想起了小兵张嘎。你看这个大号小兵，而且这个情节设定和这个人物设定其实小兵张嘎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个被播放了无数遍的， 对，暑期的， 反正我特喜欢，我就觉得里面演得特别到位。然后现在还有一部舞台剧，好像叫《嘎子》吧，也是以此为背景的。还有前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个电视剧，也是演这个小兵张嘎，好几年了。 翻过好多版本。 其实我挺喜欢这样的题材的，但是我们现在触碰这类题材的作品呢，还是比较少一点。也希望以后越来越多啊。 是。 好，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爱上女主播》，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为38万。爱上女主播呢，讲述的是六六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主播公司，工作中呢，她发现主播的行业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在公司里呢，她认识了才艺型的主播 CC 啊，性感型主播 YY 以及聪聪老师啊。在公司前辈的们帮助下呢，六六在主播的道路上成长迅速。六六与聪聪老师慢慢建立了超越友谊的感情，但是六六不知道啊，可爱的 CC、性感的 YY 接近六六，她都有着 不太可告人的这么一个秘密啊。看来这个办公室竞争或办公室政治还是很厉害的啊。那六六如何在这个复杂甚至是处处陷阱的这个行业取得自己一席之位，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实现自己的主播梦想呢？也是一个关于青春成长的励志故事。 没错啊，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网络很多主播，包括我们现在通过各个直播平台在进行直播啊，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主播公司特别多，一般情况下会签十几个二十个这样的一个主播，然后呢他撒在各个平台上设计不同的行业，到了一定的流量的时候呢，一定的收入的时候呢，会引入电商机制。这是现在我们主播行业，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会有很真的，你要仔细看的话真的会有很多的啊。其实这样的主播公司据不完全了解吧，据不完全了解吧，可能这个几万个是有的。 几万个， 雨后春笋般的， 特别多特别多。所以说他们期间的这种竞争，像这部剧是不是能完整的体现呢？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是的哈，为大家推荐第二部网大，叫做《失踪者》，播放平台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37万。《失踪者》是一部由纳尔林执导、陆子豪、吴超、石纯子、李济、柴瑶等人主演的网络电影。该片呢，主要讲述了快递员孙正宇寻找妻子多年，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宗刑事案件。孙正宇在寻找妻子的过程，发现了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日本组织，并深入调查，然而自己却深陷重围。最后协助追捕自己的警官刘武火击败犯罪分子，并救出了面临死亡的小女孩的故事。 其实看这种情节和这个海报，我特别喜欢这个海报。我们看一眼，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色调和这种风格的海报。 旧旧的吗？ 不是，是这样，就是你发现它比较倾向于我们电影海报的这种打法， 有点质感。 而我们现在看的大量的网剧和网大的电影海报呢，可能这种质感要稍微，它在里面加的言语元素太多了。 在这一张海报里能看到景深，对不对？ 就是，其实我心目中最好的电影海报，就是这种海报啊，就是元素比较少，比较简单 明了。 对，我特别害怕看到一个就是五颜六色 的 花花绿绿， 特别多的 里边给我，它一定要体现出所有的东西来啊，所有的主演，然后写上所有的制作团队的名字，然后把这个片名也写在上面，把它这个到底是悬疑、喜剧、青春、励志、热血、教育，把所有的类型也都写在上面，我就懵了。 你觉得咱们这海报怎么样？ 咱们。如果少一张脸的话，被长出来。 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棒的，三张脸。 在主画面上看到这个三张脸的这个海报效果是我最喜欢的，刚刚好，正好那个被挡住了啊，特别棒啊！这个谁设计的这么好？ 真是， 真的，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海报啊！那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是《销魂传之上古神器》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很炫的啊， 都是玄幻类的哈。 这个海报也不错啊，它虽然是把那个主要人物在上面，它也没有太多的元素在里面，有很多现代戏的那个元素太多的时候，真给人一种眼花缭乱、不知道重心往哪放的感觉。 是， 《销魂传二之上古神器》讲述了明朝正德年间，因被人下了这个幽冥鬼谷之后死而复生的捕快林堂为小道士毛十三所救，两人偶然间呢撞见了一位女子，可能就是啊又是复活呀、啊、或怎么怎样的各种各样的情节肆意杀人。二人本想依靠大隐于市的高人楚太公来查明这个真相和缘由，后来发现呢当朝大太监贾公公妄图从中作梗，妄图通过这个神器摄魂销来控制这些吸入鬼骨之后变得毫无心智的这些可怕的东西啊。那与鬼王合体统治人间是他最大的一个梦想。那这个时候林堂的爱人女捕快小月凭借林堂遗留的物件为媒介啊，一展这个通灵之术，寻找到了林堂与毛十三的踪迹，三个人一起结队对抗这个重返人间的大怪物，最后拯救天下苍生的这么一个我的舌头都漂了。你要这么绕的这样一个情节的时候我就很崩溃，对不起大家啊。 不着急，没关系啊，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是， 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是，你看我这个弱点就这么轻易的暴露在大家面前啊、哦！ 这小话茬接的真是 特别给力，特别给力。好，面对我们后面这么简洁、这么明了、这么棒的海报，我们今天就不要想那个人了啊！来，我想把那个。刚才你说那个包袱想抓到他身上，但是我没转过这个词儿来，对不起。 没有关系，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好， 我们介绍完了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之后，要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戏中戏环节。嗯，今天呢，恰好我们在座的除了我之外啊，都是女性。我们这个欢乐颂呢，也是以女性为角色为主的这么一部剧。 没错， 里边恰恰有一个讨债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樊胜美欠了人家这个讨债的很多钱嘛，就是家庭原因、啊。 他哥哥，对，他哥哥欠的钱呢。 嗯，结果呢，现在呢，这个讨债的这个被他哥哥之前打伤的人员这个家属啊，找上门来了，其实来要账，来要债。这时候樊胜美平常就是一直很坚强的这个外表下，这时候惊慌失措了， 怂了， 哎，就不太有办法。结果平常呢，大家这些朋友们啊，一起来帮助他来面对这些上门讨债的这些分子。恰好今天有这么个讨债的角色，终于给我了， 终于给你了。今天咱们节目就不反串啊，完全就是男性角色由男性来饰演，女性角色女性来饰演。 他可能有点想挑战。 不，我觉得讨债男挺适合我的啊。 不，你还有别人的词儿哎？ 还好吧，邱莹莹一共两句， 那他还要得当一下邱莹莹。 今天一共两句嘛，关菊儿压根没说话，然后这个旁白又没有几句，可以我来。 好， 剩下就是樊胜美、曲筱绡和安迪这三个主要角色。 嗯， 来，三位翻一翻。卢一来哪位？ 曲筱绡吧。 曲筱绡啊，这个精灵古怪的曲筱绡，来。 那我来樊胜美。 樊胜美， 我家里生活没有兄弟姐妹， 就是、 但也特别想仗义的这种拔刀相助的感觉。 不是拔刀相助，你是被人上门讨债。 你是被拔刀相助， 对，所以我想感受一下 兄弟姐妹帮你出头的一个快感。 对， 行，来，那我只能我来帮你出头了。 哎， 那我就来接安迪这个角色啊。 我们这个阳刚担当特别适合来帮你出头这一块。 有点适合，天。 好，那咱们三二一开始，从樊胜美打电话接到讨债人的电话开始，准备好了吗？ 啊、 来，三二一，走。 喂，哪位？ 哪位？你们打伤的患者家属，胆子还挺大呀！打坏的人你还敢跑？我告诉你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迟早抓住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没什么，看你回家了吗？过来拜访一下。你是他妹妹吧？识趣的话啊，就别躲了，咱面对面的把事情说清楚了。电话挂了。 妈，讨债的要来，赶紧到屋里待着去，发生什么事都别出来，别出声，把门锁好，锁好门。 樊胜美给曲筱绡打电话。 樊大姐，喂，怎么了？ 小曲，讨债的要上门来了，你在车里待着，千万别出来，发生什么事都别出来，不好意思，连累你们了。 喂，喂。 樊胜美挂断了电话。 不是吧，这樊大姐这么厚道，债主都快找上家门来了，还想保护我呢，偏偏我就是爱看热闹呢，怎么可能坐在车里不去现场呢，太不了解我。 曲筱绡给安迪打电话。 安迪，快，债主马上就要找上门来了，你们赶紧回来，我先坐在车里守株待兔，看他们玩出什么名堂，你们赶紧的。 债主出现了，往楼上走，曲筱绡跟了上去。 让一让，让一让。 你谁呀、啊、你？哎，你樊胜美啊？ 樊胜美有我美吗？ 樊胜美听到曲筱绡的说话声，赶紧打开了门。 你上来干什么？赶紧下去！ 都上来了，你赶紧开门呀！天这么凉，赶紧让三位大哥进屋说话呗。 三位大哥进来吧。你们随便坐，我给你们倒水去。 哎，行，倒什么水？说正事儿吧，我那医药费怎么弄啊？ 一还能怎么弄啊？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找正主去啊！欺负人家老小算什么回事啊？人家爸爸都被你们逼中风了，你说怎么办啊？ 三个男的看看樊胜美，面面相觑，沉默了一会儿。 不信啊？来，我带你们去看看。 小曲 转面向三个男的说， 对不住啊，三位大哥，家里实在是没钱了，卖我哥房子那钱都给我爸做手术了，我没撒谎，不信你们看看吧。大哥你也看见了，这人都这样了，你们要是再逼我们，我们就只剩命了。 安迪和邱莹莹、关俊儿赶紧来到了樊胜美家的楼下，看到曲筱绡不在车里。 不在？ 肯定在楼上，一会儿镇定点，别露怯。 好，走。 哎，人呢？这样吧，我们也没想到会成这样，对吧？那但是我弟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们这住院费、医疗费，我们得花钱啊。 要钱容易，把住院单据给我看看，我给你们实报实销。 安迪，这个 住院谁都不好受，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我们就妥善解决呀。给我看看明细，如果钱要不够的话，可能要麻烦你们明天早上跟我去银行取一趟。 你能替樊家说话？ 我不行，钱可以。 10万，给，所有的明细看吧。安迪看了会儿单子，往桌子上一拍。 罗红霉素一天打8瓶，骗谁呢？8瓶得对16瓶吊针，你往死里打。还有这华法林一天打5瓶，你真当咳嗽糖浆喝呢？你不怕全身溃烂七窍流血呀？小曲，报警，这儿明摆着有人诈骗。当然顺便你查一查，这医院单子都谁给他开的，一锅端了，骗樊家没医生好欺负呀。 就我可能拿错了是吧？我看看啊， 这单子你别拿了，这单子里所有的明细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给你也无所谓。12月14号，光青霉素打了8瓶。12月15号，庆大霉素16瓶，复方氨基酸24瓶，这可是10几个人的药链，你弟还活着没死呢？ 就是，你以为你可以毁尸灭迹呀？人家可是医生，天天看这种东西，背你这张纸小儿科。 我根本就不用背，他那些单子的序号我都记着呢。一会儿啊，咱们就去医院查原始凭证，这可都是电脑打出来的单子。我还真不信了，我不能把你敲诈那些钱吐出一半来，咱就卫生局见。 没错，卫生局见。你弟弟一天打16瓶吊瓶，那不成注水猪肉了？哎，行了行了，吵什么呀？几个小子，唬我是吧？你干什么？你还想打架是不是？ 你想干嘛？你要动手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把我们都打了，你就赔的更多了。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管你！ 别废话了，我打电话叫人。 哎呀，范大妈，你怎么了？大妈，你没事吧？阿姨，你快醒醒呀，不得了了，已经倒了一个樊大爷，不能再倒一个樊大妈了。 大哥，对不住啊，怎么都说都是我哥惹的祸，但是你这假单据，你这事儿， 让你局里来几个人，我们这边出事儿了，我们现在是在某某楼某某区某某号某某单元。 算了算了，我不计较了，可是我告诉你，我这几个姐妹真不是好惹的。 我不是被欺负，现在他们是想讹诈我们，赶紧让你们局里来人，我们在这等着呢。 到时候真惹大麻烦，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了。 哎，你等一会儿啊，樊胜美，你来接一下电话，你把地址再详细跟他们说一遍。来， 你还真叫人呢？不是怎么个意思？ 我真的没有办法。 行啊，各位姑奶奶，你们都是姑奶奶，那我走行了吧？我走。 那不行，不能让他们走。邱莹莹，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走。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假单据一定要查查，那可是大事儿，不能这么轻易放了你们。我明天我就去法院立案去，我找你们去。我就不信我还饶不了你们。他们家住哪儿啊？ 啊，走了走了。 妈呀，吓死我了！我一直拿着手中的防狼喷雾呢。 安迪，你怎么还会看病啊？ 嗨，我瞎蒙的，我就猜他们会做手脚。王百川提醒过我。 安迪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折叠刀。 我这辈子我都没磨过刀。 这个时候关俊的菜刀也掉到了地上，咔嚓。啊，其实这一段我当时还真赶上看了 看过， 陪别人接剧追剧的时候看过这么一段、 好看吧？ 其实挺好看的， 还挺过瘾的。这段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比较让大家热衷于追的剧，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些年代戏、演员比较优秀，或者是各种 IP 之下的一些情节剧之外呢，有的时候就是像这种现代戏比较喜欢让大家追的，包括现在咱们说的《我的前半生》等等的啊，就是。他的台词特别接地气，像那天咱们读剧本读的那个就是《中国式关系》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包括《欢乐颂》这样，他这个情节的推进啊，还有这个台词的推进，你会觉得让大家挺生活化的。 是， 也许有些时候，你也许觉得跟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这个空间内，或者他们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他们这个职业等等，跟自己有一定的距离，但至少这个台词你听起来还是那么回事儿。 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就现代戏我觉得挺重要一点，因为古装戏的台词有些时候受到历史年代的情节的推进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可能还可以忽略一些。如果现代戏这个台词不能扎实了，你想让大家 真心实意买你的账，在现代性上我觉得挺难的。 对，所以这个台词好多时候就是要走脑子嘛，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戏它对水对的太严重了、 嗯、 为什么要对水呢？他们不去考虑片方这个片子的质量吗？更多的会有商业化的这种盈利的想法在里面、嗯、导致为了让剧集抻长，只能在一些情节上不停的对水对水对水、嗯、那么怎么样来保证情节，就是通过台词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在台词上对水对水对水对水、哎、对到让大家觉得怎么这么无脑啊，这种台词。 就是这个戏你有没有看到网友很多人在评价《欢乐颂二》一言不合就嘎歌、嗯、歌曲特别多，好像每个人一到两首主题歌， 对 对, 对， 然后一言不合就开始空镜头， 让我想到了当年的新白娘子传奇，一言不合就 唱歌， 哎哎哎， 但是 尬唱， 但是这个戏的歌特别多，尤其是第二， 每个主人公就是这五个姑娘，然后甚至包括一些男主啊，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歌，跟他们的心境、跟他们的成长关系、成长背景什么都有直接关系的主题曲。 你是我的主打歌， 什么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他特别惨啊。对， 好吧，那这个歌我回头我再找来听一听啊，咱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嘞， 那也感谢卢一，感谢刘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跟我们围读这个《欢乐颂》。那在这里呢，也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当然还要感谢 天津 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感谢各位，咱们明天晚上6:45不见不散。 接下来你将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王哥，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你是王哥， 拜拜。Just keep running, runners up. And if you keep on falling, just stand up.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无声，有人在谈清新意见，还偷偷不觉。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无限，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深深浅浅。